棉花和番茄等产品，在全球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有重要地位。限制措施将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破坏性影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所谓强迫劳动的问题完全是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凭空编造出来的世纪谎言，反指美国的强迫劳动问题不时见诸报端，质疑连美国民众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权利都保障不到，不知道美国政客在哪里得来的勇气对中国政策指手画脚。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6点，升261点，总成交金额20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5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0点，跌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9.5，升33.5；阿里巴巴235元，升11.2；中国移动47.15，升1.2；美团313.2，升16.8；中国海洋石油8.18，升4.8；中芯国际28.15，升1.95；保利协鑫能源1.42，升1.9；小米集团32.65，跌3.5。中国平安99.6，跌1.4；吉利汽车32.8，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594，瑞士法郎8.744，澳元6.021，加元6.117，新西兰元5.582，欧元9.429。每百日元兑港元7.4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8点，升241点。港金现价报17,0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16美元，卖出1,843点，啱啱转咗系1,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接近果栏。提一提大家，坚拿道东是爆水管，坚拿道东介乎高士打道和洛克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沙头角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点正，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道印尼姐姐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Rihanna， 我来自印尼，我好喜欢影相，我喜欢在中环坐电车去印尼地城，因为那里有好多景色都好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意就大声讲出嚟啦！ 总之我唔想翻去啊！我中意香港啊！我想留翻喺呢度啊！我喺香港系可以自食其力，我可以生存到噶。 由黄贤饰演嘅土生土长南亚裔少女 Alina 可唔可以留喺香港？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黄天怡、方子豪、阿摄携手展翅。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好多人对2020年都撒手零头啦，咁今年2021有啲咩嘅新盼望啦？但呢一位咧年轻嘅创作歌手26岁嘅 Love 咧，就率先同大家讲一讲佢对2021嘅感觉。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lik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Do you wanna fall in love? We don't gotta make it so hard, I don't mean to act so cold, it's just an excuse to let you go. 出道今年26岁，来自美国三藩市的这位创作歌手，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Love 的新歌 202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今日星期四啊，嚟到5:13有骚动音乐， 有波声，有严琼，仲有我哋一间啊全城点歌大行动。 你讲啱啦，今次好嘢。 系啊，我哋今日送歌俾 ICQ， 哇！我相信咧，而家收音机隔篱咧，应该有好多咧，即系2000后啦，系讲紧你哋两个讲紧咩话？ 咩嚟噶？ 系即系而家系咪啲咩ASAP 嗰啲 friend 咧咩嚟噶啦？I don't know。 ICQ 就系一个曾经出现过好多人有用嘅90年代至到挨近千禧头啦。 嘅一个嗰啲即时通讯软件嚟嘅。 哇，你有一种咧讲紧上紧历史堂嘅感觉，阿 Sir 真系啊！咁啊，简单一个年份就喺我小学嘅时候开始出现，去到中学嘅时候就完咗噶啦，嗰、那个风潮啦，大概因为转咗第二个 MSN 嘅 Messenger 咁样样。 系、啊， 咁我哋就。呢个系暴露年纪系列嚟嘅，咁究竟啊喺最近呢、这个一啲网络世界嘅移民潮啦，大家喺度选择紧用唔同一啲通讯软件嘅一个风气底下，我哋攞翻呢一个历史文物出嚟 ICQ， 究竟啊 你有咩感受呢？ 系啊，如果你都有用过嘅话，你有啲咩记忆呢？有啲咩说话想同 ICQ 讲呢？甚至乎拣一只歌俾 ICQ 啊，不如试下。究竟？ 虽然我哋唔肯定佢收唔收到咁样啦， 系啊， 咁但我已经见到有啲留言好精彩噶啦，我哋可以之后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当中嘅啲故事啦。欢迎你啊，无论喺 Facebook 啦，定系 IG 啦，搵苏动音乐可以去留言俾我哋。咁你如果实在怕丑咧？inbox 我哋你嘅故事都得噶， 私底下 inbox 就得啦，咁样。 系， 咁我哋六点半就会即系都会听到我同阿琼究竟写咗啲咩说话俾 ICQ 咧，喺我哋心目中，咁佢嘅位置系点样样咧？ 系啦，有个点样嘅故事咧？ 系啦，咁但系头先都系讲，因为最近喺大家网上嘅世界都会见到去提供一啲多啲嘅选择俾大家。究竟我用惯嘅一啲社交媒体啊、即时通讯软件，我应该拣啲乜嘢咧？咁样样。咁我系有。我系有即系睇少少一啲人嘅比较，然后就 offer 呢个 option 俾我屋企人嘅。我觉得最难要令到一啲一个族群去转用嘅咧， 系 应该系爸爸妈妈嗰辈喺我心目中。 啊，系咩？ 系啊， 我觉得系我哋呢一辈最难。 系啊， 系啊。 嗱，我讲我嗰个点解先啦？ 系啊， 因为佢哋去接触呢啲科技嘢咧。嗰、那個 sense 係冇我哋咁靈敏或者咁快嘅，呢、這個係習慣上嘅，佢哋唔係真係用好多，即係我爸媽都係嘅，即係即使而家佢都真係轉咗啦，佢一啲功能上面同以前可能相近，譬如我要揾 sticker 或者我叫啲 sticker 好靚啊，我點樣可以 save 低佢咁，咁其實嗰個操作可能同以前一樣嘅啫。你撳實個 sticker，然後你 save 低佢咧，可能個字唔同，以前叫 add to favorites 咁，而家叫做 install 咁。咁但對於佢嚟講，個字壓唔同咗，佢就會覺得呢一樣係新嘅功能，佢唔會即刻畫上一個等號，覺得呢兩樣嘢係做緊同一個動作。咁、我要花一啲唇舌去解釋俾佢聽，同埋亦都話俾佢聽，你啲朋友咧，你都可以鼓勵佢一齊用嘅。呢、這個亦都牽涉到佢哋一個 social circle 啦。好似你退咗休之後，我住喺邊度咧？我啲 friend 喺邊度？其實係同一個道理嚟嘅。咁所以點解我覺得？最难喐得到咧，反而系佢哋就系咁解，因为要接收一样新嘅、新嘅 app 咯，就系。 因为其实我点解会觉得冇咁难咧？系因为咧，可能即系我阿爸咧啲，即系好中意同人倾偈咯。之前都有透露过呢件事啦。咁系好似话咧，真系佢，我听我姑姐讲，佢真系佢落街买餸嘅时候咧，一班师奶啦、叔叔啦，同埋我阿爸咧就围埋，大家一齐攞部手机出嚟。哎呀，我个仔咧话而家装呢个啊，好多人都过紧去啊，咁嗰啲嘢，佢帮我过晒啲嘢过去啦，咁样。即系咧，佢哋嗰个动力系强好多噶。即系你谂下，我哋啲 friend， 我哋就算即系可能中学嗰啲 friend， 我哋每约出嚟，大家一齐嚟攞部电话，你而家同我装呢个新嘅软件，我哋而家就开新嘅 group， 我哋而家开喺上面开新嘅倾偈，唔会噶嘛。但系咧，虽然嗰个明明系一个通讯软件，但系因为我阿爸都依然系会同佢啲 friend， 大家一齐攞部电话出嚟装咗佢， 系大家一齐做呢个动作， 系啦，边个识咧就边个做，呢 part 我识，呢 part 我识咁样，呢 part 我识，咁佢哋就有一种呢、這个。即系嗰啲咩，即系有种众筹嘅嗰个概念，咁就打通咗嗰件事。所以其实佢反而而家系快过我，因为佢只要佢一齐转咗之后咧，你自不然就发现佢成个圈子都过晒去噶啦嘛。但我觉得我哋好难嘅原因系，即系我哋有唔同嘅群组啦，即系我哋知道我哋有唔同嘅圈子啦。咁我中学嗰班，哎呀死啦，即系可能得三成人过咗去，咁另外嗰七成人又过啲唔过啲，咁我到底系用 旧嗰、那个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你又大学有圈子啦，咁有啲同事啦，咁你知道我哋有时候对住唔同公司唱片公司啊，或者其他唔同嘅一啲同事接触嘅时候啊，佢转咗未呢咁样。所以我觉得我哋嗰个牵绊系强啲嘅。 哦，即系始终仲有头先个工作上面咁 啦，我哋 嗰啲一定要倾嘅。 系啦。 即系阿爸嗰啲。佢唔傾咪算咯，咁多年都冇見啦，唔轉過去即係唔 friend 啦咁啊。 同埋佢成日傾偈嗰班咧，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咧，佢哋都係仲可以飛鴿傳書嘅年代噶。佢哋成日傾偈嗰班，佢都成日約出嚟飲茶噶啦。 所以他们是会即刻可以转到这件事咯。但 我都明白，我觉得今次转呢真是难啲嘅，因为大家今次经过今次所谓这个社交媒体大迁徙呢，大家开始数紧嘛，好像以前呢都转过㗎喎，即我哋由 ICQ 转到去 MSN 啦，之后有 Sanger 啦，咁然之后开始 Facebook 啊 WhatsApp 啊，然之后有 Line 啊，又有 Twitter 啊，跟住然之后又有 IG， 即是好多，其实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今次真係我最难转嘅一次囉。 你是最难的， 我最难的一次，以前真的冇，系啦，以前冇乜感觉，觉得好难噶，即系以前 对上一次转，应该系咪已经系讲紧 SMS 转去 WhatsApp 嘅年代啦？即系如果咁大咁大规模嘅， 同埋仲紧要系开 Facebook 咯， 啊， 即系 Facebook 你真系由零开始储噶嘛，IG 又系啦。嗰、那個係由零開始去養成一個習慣，就直情依家去到依賴到即係不能沒有佢嗰種嘅狀態。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啫，但係唔知點解今次 可能呢一個生態 keep 咗好長時間， 係咪啊？ 係啊，因為而家你 replace 佢啊嘛，你唔係去開一個新嗱，我舉個例 ，IG 佢係 kind of 一個新嘅 app 嚟嘅嗰陣時，同 Facebook 有分別。咁即主要係相嘅，咁嗰陣時你嗰個諗嗰樣嘢就係我需唔需要分享相多啲個功能啫？咁但係而家講緊係我現有用緊一個，我要揾一個 replace， 但係功能上差不多嘅，我覺得係有呢個根本性嘅分別。係啦，我開新嘅，我想玩嘅，咁咪開咯，好簡單。但我用緊一個，我已經有一紮嘢喺嗰度，我當你譬如你 Facebook 嘅成百萬 followers， 我轉去嗰度由零開始，你同我玩咩咁？即系可能你会有呢啲咁样，所以嗰个动作系有少少分别嘅，我觉得。 所以你见到依家网上好多文章都教紧大家点样 backup 本来啲嘢，即系等以前啲嘢唔好唔见啊咁样嗰啲。但系其实唔知至于我自己本身啦，我最想 backup 嘅，即系最想留底保存嗰啲咧，未必系相，而系啲文字啊。所以我记得我真系好忍唔住讲，之前 Sanger 话要删嘅时候咧，我系好唔开心的。 你有冇 backup 啊嗰阵时？ 有， 但系 Sanger 又系另一个历史遗物啦。我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俾啲年轻嘅听众。Sanger 咧就系一个曾经一个网页嚟嘅，你喺可以上面写文章，你当系写日记咁啦，其实系。 但系一个可以公开俾任何人睇嘅日记，或者你可以好似而家 Facebook 咁 set 啦，你想俾边个睇，唔想俾边个睇咁样嘅一个网络嘅日记啦。 系啦，咁喺里边我就譬如我有阿琼嘅 Sanger， 我只需要打佢嗰个名啦，有个其实都系好似譬如 Sanger.com/， 然后你个 account 名啦，当咁我就可以睇到阿琼喺上面咧公开俾大家睇到佢写一啲日志啦，一啲心情啦。咁其实同你而家出一个可能文字嘅 IG story 啦，又或者 Facebook post 啦，其实个概念系一样嘅，只不过平台唔同。 系啦，但系以前嗰个复杂好多噶，你要自己打一啲曲咧，佢先会形成。即系譬如你想喺嗰个 page 度可以播歌，即系人哋一入嚟你就可以播歌咧，你又有个曲啦。你想做啲闪灵灵嘅文字又会有个曲啦。你想你个网页系黑底白字或者白底黑字，你又有个曲啦。所以嗰阵时咧，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系电脑天才。 系，大家都研究过嗰啲 HTML 嗰啲曲嘅，上网要揾嘅，系要整个 plugin 落去，要自己手动加咁样。 我嗰时真系好叻噶，我嗰时系识得咧，将佢剪到咧，净系 loop 一句我好想佢 loop 嘅歌词咯。 哇！ 系啊，就为咗营造到，我好记得我嗰系黑底白字啦。跟住我呢期最中意嘅嗰句歌词，我会将佢变成闪闪字摆喺嗰个。即系而家类似系 cover photo 嘅嗰个位置啦，跟住不断喺度跳下跳下跳下咁，唔知点解， 好想俾人知道我中意呢句歌词 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会真系不断单曲循环呢一首歌咯。之后我啲 fans 就话：哇，真系好烦啊！冇人想睇严琼个 Sanger 嘅，因为系唔俾，仲要系唔俾揿停咯。我系特登写到个曲系冇得揿停的。 所以人哋 Sanger 都识喇叭咯，平时因为我控制唔到佢不断播啊嘛。但系你嗰时有冇 save 低自己写啲咩？ 其实之前咧 backup 嗰阵时咧，我系用一好土炮嘅形式去 backup 嘅，就系不断 cap screen 咯，因为我唔知道有 都未算土炮啊 ，cap screen 都 OK 啊， 我唔算土炮、啊， 再土炮啲系 highlight 佢 copy and paste 落个 word 度嗰啲系土炮啦、 啊，咁唔得，因为我系想保留嗰个格式啊嘛，因为我有啲板上面咧都会有啲闪灵灵嘅文字上面闪住嗰啲， 真系好中意闪灵灵嘅当年， 即系大哥嘅歌词啊， 哇！ 是不是那个年代 是 大哥歌词啊奇洛 和大哥喝醉 奇洛里维斯的回信 即是小时候已经很喜欢用歌词去表达自己的心情我发现 是啊 即系就跳开咗 MSN 嗰阵时候都会噶嘛，自己个 名 可以签名又会用歌词啦咁样。 系啊， 咁所以 Sega 呢个都系一个已经系真系好早代大家去show 自己品味同埋自己爱嘅歌手嘅方法。 同埋嗰啲歌词咧，真系唔系求其打噶，你系有啲暗示噶。即系例如呢一排，你真系暗恋紧你个大哥咧，你就不断会 call 大哥个歌词啦，跟住你系会引啲人嚟问你讲紧边个啊。 根本就是想俾人接，想人问， 同埋最紧要系你好希望个大哥嚟问你啊嘛。 哦， 讲紧边个啊？咁样，跟住你就会开始知，跟住落嚟对白系咩？你估下。 哇，好核突啦！ 我讲起讲到依家，我都觉得有啲羞耻心出咗嚟啊！唉，死啦！即系呢个都系我哋两个有啲初老嘅现象啊，因为讲老嘢特别开心。 系啊，想当年已经开始。 如 果想当年啊，這個、Sanger 呢个 Sanger 我最记得啊，嘅一样嘢，我就系装咗一个 plug in， 嗰个 plug in 咧就系可以好似头先阿琪咁讲，知道边个睇过你嗰一篇嘅日记啦，叫做， 系， 因为佢原生冇呢个功能，系啲人后尾加上去。 系啊， 咁点解嗰时要咁做咧？就因为我有暗恋一个女仔。嗰陣時 join school 識咗個女仔，咁平時都有見面嘅，因為嗰期搞緊活動咧，咁然後又中意佢啦，又唔知佢點諗，佢好似同個個男仔咧都好 friend 嘅，咁所以就會喺我自己嗰個嘅 Sanger 嗰度，首先會打啲嘢暗示啦，然後睇下佢有冇睇到，然後第二日可能翻去開會嘅時候睇下佢有冇咩唔同嘅舉動啦，咁係處於一個好長咁樣嘅時間，咁啊成日睇佢個 Sanger。咁但系咧，歌词喺呢一个我呢个古仔里边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系 就因为当同呢个女仔都识咗一段长时间，个关系去到开始有少少尴尬啊，见到面嘅时候，个感觉好似佢 feel 到我中意佢，但系我又冇做啲乜嘢嘅时候，大家就会唔出声，冇再嗰种咁友好嘅朋友状态。佢嗰次就系喺佢 Sanger post 咗一首歌嘅歌词。我好覺得係同緊我講嘅，因為嗰首歌英文歌名好似叫做 Illusion， 幻象咁。咁裏邊嘅歌詞，我收到嘅意思就係你見到嗰啲嘢，或者你感受到嗰種嘅關係，其實係幻象嚟嘅。即係我並唔係真係中意你啊，我真係當你朋友。細細個就已經做兵啦。 係啊，嗱，咁都係小朋友。如果你聽緊我哋呢個節目，而你唔知道 Sanger 到底係一個乜鬼嘢嘅話，就係咁噶啦。Sanger 就係一個猜謎語嘅地方， 係啊，猜謎語啊。 老人家不斷去睇對方 Sanger， 之後估緊佢係咪講緊我啊？ 但可能因為糾纏咗好耐個關係，喺我喺佢 Sanger 見到呢一首歌嘅歌詞嘅時候，我有一種解脱咗啦，我好似得到咗個答案一樣啦。 哦，即係俾人拒絕咗啦， 係啦，咁佢又冇 係 啦，即係唔使兜口兜面血淋淋咁樣 no 咁樣用一首歌咁樣去 係啦。你係假嘅，我係假嘅咁。 系啊，所以啊有好多回忆啊，讲起呢啲咁样，咁但系嗰只歌我真系我都揾唔翻啦，咁所以今日唔系播嗰只歌嘅，今日用呢只歌去讲紧大家喺呢个网络世界一个好似迁徙嘅行为，其实你转唔转 嘅感 觉，系啊，转唔转都系睇身边啲 friend 走唔走嘅啫。 某个密友，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熱鬧場合是時候，自然地放手，那心反倒痛未透，舊人與新歡都已被接走，試過自救，努力夠，卻衡量已久，自尊心傷得極重手，膚之添多幾某，十年灌溉過的多不講究，等經書修補實修，一對手封了一個門口，遊行有某某現身與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顆心中過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補，死灰當中心跳復燃，愁雲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土，新春天断联系已久， 怀旧，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问究，我内疚，要尝尽献丑，能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魂再漫步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奋斗，山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暂缓长夜笑声，明谢过后才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星期四全城点歌大行动啊！我哋点歌对象就系一个历史嘅 通讯软件 ICQ 啊！如果你都有用过，有啲咩回忆喺你身上发生，有咩歌想点俾佢听咧？话俾我哋听啊！听个胡鸿钧《心跳移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6宗本地个案中有13宗源头不明，其余13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包括2宗是来自中九龙干线工程有关，2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相关。石蔭村人石樓三個單位合共有5名住客確診同1名住客初步陽性，油麻地新田地街20-26號雙數號碼樓宇再多一宗確診。有關樓宇由昨晚至今22個單位共57人已經被送往檢疫中心。另外3宗輸入個案分別是一名美國來港人士、一名菲律賓外佣同一名巴基斯坦經土耳其轉機來港人士，初步陽性個案有30多宗。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涉及油麻地新田地街24號單位，為更加徹底切斷社區傳播鏈，當局決定將全座大廈的居民安排前往檢疫中心。昨晚開始通知居民，但個別單位沒有人應門，警方會再到現場找居民前往檢疫。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过去两个星期，唔计算今日，油尖旺区有81宗确诊个案，除咗新田地街之外，包括上海街、吴松街同埋佐敦道等油麻地区内嘅范围都有个案，大部分系南亚裔人士，主要系尼泊尔人，将会加强区内健康信息教育。葵涌石蔭村人石樓有5人確診新型肺炎，涉及2個單位，另外1個單位有1人初步陽性，這3個單位都是09號單位。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下週到場視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當局將會向人石樓發出強制檢測公告，由於發現3個涉事單位屬於同一座向，擔心有明顯的垂直傳播，所以要求專家到現場視察大廈的喉管有沒有問題。特区政府要求世贸争端解决委员会在今个月25号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专家组，审理有关美国就香港货品实施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的争端。香港特区驻世贸常设代表已经在今日向世贸秘书处送交相关文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亦都已经去信美国贸易代表，通知美方，香港特区已经根据世贸机制向美方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又说，特区政府去年10月30日按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和美方磋商，但美方的反应令人失望。

King， 你唔爱我啦，你都唔关心我嘅。 喂，波成，我成日都关心你噶，我成日都会问，喂，你冇嘢啊？有病人睇医生啊？好啦，之后真系认真关心波成，关心每一个你。在还未是很开心的2021年的开始，希望每一个你都好好照顾自己，喝多一点水，帮手排下毒都好啊。 狂流吧，看我脸上熟水粉，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秋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业，为时未晚，愿独我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 郑融最新的派台作品，黄伟文填词，歌曲名称叫做《多喝水》。好似喝水咧，系人最基本的生存，但系亦都系最重要的一件事。想每个人都好地地咁过生活啦，点样先可以知道自己比以前更加好呢？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你不介意再拿出来讲。跟着简历有 Serini 的最新排台作品。原本是一首超过七年的旧作，都跟以前一段感情有些关系。 我在流浮山定眼水，三眼你 Serenity 最新派台作品，曲词都有佢自己负责。歌曲名称《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我说如果你等我太累，最后你会否也离我而去？你说世间怎么有既定的对与不对？还看拒绝快乐的是谁？ Good day， 主唱 Serenity，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正系去流浮山已经唔够啦。我谂而家嘅佢咧，好愿意离开香港，冲向国际化。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致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应错说又如何约定，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随意浪费着 流浮山的日落也好啦，东京的夜景也好啦，都记得不要浪费。简历用祖儿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东京人手》。 师姐，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咧，都系话我哋苏动音乐嘅网友嚟噶，所以我觉得呢一句一定要作好啲俾佢啫。 网友，我哋梗系要食尽啲啦。我哋今日嘅嗰句嘢就系脱颖而出。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2021年我一定要脱颖而出啊！ 系啊，今天我哋嘅嘉宾系有颖儿嘅，系啊，真系好快就想到啦，即系觉得呢个名字，我系一听到应该系有啲嘢系可以摆到落去，跟住就哇食得好完美，我觉得 系啊，我哋睇下十物三咩样啦。 好啊，系啦，脱，我即刻谂起真系脱， 系啊，真系嗰个噶，我哋将脱颖而出啦，写咗出嚟。 多謝哇，這個我一定要掛在，是不是會送給我的？ 是啊，會 給你。我一定要掛在每天起身呢，第一眼望到提醒自己每天都要脫穎而出。 如果你之後會開那些什麼游泳學校那些呢，你那個游泳學校 可以叫做，我要跟阿方力申夾一下先。 那個學校游泳學校名字就叫脫穎而出游泳班。 是啊，就是完全不需要加加減減，就是將那句句子，我覺得真的恰到好處啊，這個。 多謝 咁，因為其實雖然食曬入去啦，但佢本來都真係有一個讚美咁，即係脱穎而出，非常之擅長一件事，所以我哋就叫穎兒準備一件。我就話除咗唱歌之外咧，一路以嚟你有冇啲嘢係真係超班叻出嚟嘅咁樣？ 咁我其實諗咗另外一樣嘢嘅，但我見到你呢個，我又諗到另外一樣嘢。 講咗你本身諗咗嗰一樣嘢先。 你本身 我本身哦，強項啊嘛，諗咗好耐噶啦。筋骨好松软啊，系天生筋骨比较即系点啊，即系唔使点样拉筋咧，都几松软嘅。即系可能我坐地下啦，只脚系可以平放嗰啲咧，即系好多人唔知道，有时可能会做嘢嘅时候会大家好似打坐咁样坐噶嘛。咁我只脚系可以好 flat 嘅摆喺地下，佢就点解你可以咁松嗰啲筋骨？跟住我又哦唔知喎，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咁呢个系我本身谂噶啦。跟住而家我睇到你呢个脱颖而出咧，我就谂一个逆思维嘅，我就系一个好怕冻，但系唔会怕热嘅人咯，即系我永远唔会脱嘅，我即系只会加多啲衫啊，即系好耐热啊个人，我强项就系永远都唔会，永远都要着多啲衫， 即系怕冻，所以就不断加衫落去啦。 系啦，着几多都唔会出汗嘅，唔系着咗几多都唔会觉得焗咯，系啦。 哦，咁其实好适合去香港生活咯，我觉得。 点解？ 因为香港夏天即系真系好热噶嘛。因为其实你可以不断加衫啊，但好似我啲怕热嘅，我唔可以脱皮噶嘛，即系已经系某个极限。 脱脂咯，你要你脱脂就可以啦。 以全裸已经系尽头咯，但我唔可以出街咁样。所以喂，但系想问一下筋骨嗰个部分先，你有冇加以利用啊？即系譬如上啲瑜伽班啊，又或者 有啊。如果你可以翻查一下，我曾经有一只快歌啦，不如而家。即係講起都唔係好想睇翻嘅，叫做十二個我咯。嗰時就表演最尾有個一字馬 flag 咁樣，即係 landing pose 咧係一字馬。咁嗰時就因為知道筋骨比較鬆軟啊嘛，咁即係練個一字馬都唔需要花話好，即係有啲人可能真係練唔到噶嘛，即係好痛噶嘛。咁嗰個我就知道自己根本上，不如個 ending pose。 哎，一字 马，一字马，你个提法咦，好奇怪嘅件事， 为咗展示呢件事，即系不择手段嘅，就系咁讲。 咁瑜伽嗰啲咧，有冇真系去即系玩啊？咁样 有啊有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几热衷瑜伽噶，尤其是高温瑜伽咯。即係 你唔怕熱啊嘛， 我係唔怕熱噶嘛，咁所以人之隔離嗰啲好辛苦，焗得真係我係覺得哇好舒服咯，脱水咁啊， 即係有一種我啱去嗰度生存嘅嗰種感覺。 呢一首就头先泳儿讲过，佢曾经做一字马嘅一首旧嘅作品啊。2010年推出嘅歌曲名字叫《十二个我填词》嘅，都系由周耀辉老师去包办嘅。歌曲名字叫做《十二个我》，泳儿 到访科研机构、医院同埋华南海鲜市场。有随团的越南籍专家说，预期在中国调查期间有需要索取资料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期望此行找出病毒来源的细节或者新资讯，但不预期会得到所有的答案。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的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亚公角，另一边咧就喺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队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挤塞一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第三线就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在果栏。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那里啱啱就发生了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睇返新界的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在智乐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沙头角，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Not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时间嚟到下昼6:08，今日我哋嘉宾咧系有泳儿啊。呢半个钟头将会交俾佢介绍佢嘅新歌《所有遗失的东西》。 脱颖而出， 咁啊，泳儿咧有新嘅派台作品啦，《所有遗失的东西》啦。咁开始咧，我同阿琼咧会先估，即系呢一首歌成个创作过程当中，我哋估一啲部分我自己觉得嘅。咁啱啱就交俾泳儿你咧做一揭晓啦。 好啊， 咁啊，我讲先啦。 好， 系啦，我觉得咧好简单嘅呢一只歌咧。睇完個 MV 啊，聽完你唱之後咧，我係有兩個好大嘅感覺。我想估嘅就係錄音嘅時候錄到喊，拍 MV 嘅時候拍到暈。喊嗰個喊嗰個位置就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情感嗰一樣嘢啦。而 MV 就係因為你嗰、那個演出係好聲嘶力竭啦，你即係好似攞曬自己裏面所有嘅嘢出嚟。而通常喊完一輪之後抒發完，其實個人會有一種缺氧嘅狀態同埋暈。所以我覺得你拍嘅時候，其實完咗之後，其實個人係好攰嘅，因為你真係將自己裏面嘅攞咗好多嘢出嚟，所以會有拍到暈嘅狀態。係啦，呢兩個都係我估就係呢首歌裏面無論錄音定 MV 嘅時候嘅感覺嚟嘅。 咁就到我呢邊啦，因為我覺得其實呢首歌咧喺編曲上或者喺歌詞上，其實都係用咗一種好淡、好舒緩嘅方式去處理。咁但係所以你喺唱嘅時候咧，就要增加好多嘅細節，令到佢有好多嘅變化，同埋即係尤其是情緒嘅變化等等喺當中啦咁樣。咁我都有同波勝講啦，話其實有一個位咧係不斷 repeat 去聽嘅，即係嗰個位，我覺得哇，即係簡單啲講，真係好好。 聽 好好聽，係咧，即係我有幾次我同佢講，我話忍唔住，我聽嗰個位係我腦內高潮嘅嗰種嘅反應嘅， 係 啊，就係最後嗰句咧，就係繼續錯當在人海啊，因為我見到嗰位係。我要扮添， 跟住喺泳兒面前扮佢，然後唱佢新派台歌 你無非都係因為你曾經扮過，之後諗住拖埋我落水都有個性，即係嗰個繼續坐動嘴人咯。 即係個音上完之後，一下落咗嚟，佢講嗰樣。 繼續坐動 㗎。係啊， 我以為你係想講嗰個。 都 好潮啊！ 可能就係因為連住啊，一路呜呜，之後跟住捉捉龍嗰個位，我覺得哇好舒服啊！即係聽到，我覺得好爽啊！嗰種感覺 就好啦，爽就好啦， 好爽啊！真係好啦，咁等佢揭果啦。 頭先你講嗰個缺氧啦，即係因為嗰日咧由朝頭早喊到夜晚啦，即係個人有少少脱水噶啦，喊到真係係啦，仲好食翻你嗰個對聯， 脱水泳兒咁。 係啦，脱水泳兒啦，同埋喊完之後真係覺得自己脱胎換骨嘅咁 聽咗幾磅， 係啦，好聽嘅，係啦。咁跟住頭先你講嗰個初檔，都係我哋製作呢隻歌嘅時候咧，想俾人一個 signature 嘅一個記住嘅一樣嘢咯，係啦。所以我自己都唱到好爽嘅，係啊。所以我好開心你即係聽到呢一個，你都同我係有個 connection 咁樣咯。 係啊。咁其實嗰陣時錄啊，即係譬如可能同徐浩傾啦，同周耀輝傾啦咁樣，即係點樣會揀想嗰一句係一個 signature 嘅位，又或者其他有冇埋一啲你哋都想即係亮點啊，或者唱法嘅複雜嘅地方喺當中？ 因為其實只歌我哋大致上都唔想話係搞到好複雜嘅，那個旋律都是以乾淨為主的，但是有些記憶點，譬如我們想那個那個啦，是有這個這樣的情緒來的其實，但又不是一個 adlib， 不想它變成好像 show off 這樣的。而剛才你說那個位置，最後就好像一個人那個情緒突然跌了下去這樣的那種感覺，所以就寫了這個 melody 出來了。最想展示是搣甩以前唱慢歌的感覺，因為我這首歌我覺得其實那個難度就不是很高的，我覺得。但是怎樣可以，即如果你要我很快錄好這首歌，其實可能一日兩日就可以錄到的。但是這首歌我都錄得很多次的那個 session 的，因為初初我覺得就是未夠咯，那種感覺是不夠直接的。即以前的我可能唱歌真的可能會比較喜歡很 focus 在啊這個音怎樣轉是會靚啊，但我就想不是，我想這首歌是我很直接地唱出來給大家聽。所以這首歌其實我拍完 MV 之後呢，我就再要求再錄多一次的，因為我有了那個畫面那天那個推換骨的感覺之後呢，我就再入錄音室去唱，那真的有一某一段唱到bridge 少少咧啊，唱到仲不怕自己將誰人推開，相信自己將從前拋開，那度我真的唱到喊咗出嚟咯，因為跟住我就去最好係咁樣嚇咗一跳，我又拍低佢跳姐姐。 腦裏面會真係有一啲嘅畫面，或者一啲自己過往發生嘅一啲嘢，放咗落去嗰個情感上面咧。 係啊係啊，一定有啦，因為呢隻歌好似掏，即係令我回憶翻我自己。唔係淨係入行啦，或者做人啦，呢咁唔講幾多年啦，幾十年啦咁，即係一啲經歷啦，即係有當然有啲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嘢想抌低嘅，但係可能以前自己可能有啲執著啊，或者自己諗法可能同而家唔一樣，咁我都好想將嗰啲嘢變成一啲過去，記住嗰種感覺嘅。我覺得又唔可以忘記嘅，因為始終我覺得作為個歌手，一啲傷痛啊、唔開心乜嘢，有時真要保留少少咯，你先可以擺翻喺啲歌裏邊啊嘛。咁呢一樣嘢係我覺得好深刻嘅呢隻歌，係啊。 咁去到一頭先阿瓊都有講今次呢一隻歌喺嗰個編曲上面、唱法上面嗰樣嘢比較淡啲，或者係比較 clean 啲啦。咁其實可能一啲樂迷聽咗上一首《溝渠唱詠》嘅時候，一路都會等緊哦，泳兒下一隻嘅時候會唔會繼續係嗰種一啲比較黑暗得嚟，都有啲可能複雜一啲嘅編曲。但係今次去傾嘅時候，呢隻歌已經選擇用呢一種嘅方法去 present 去承接上一首歌嘅時候，又點解最後會揀咗咧？ 其實我哋咧三隻歌咧，即係溝渠三部曲，三隻歌係同步一齊去諗個方向嘅。咁點解去到第二隻，我哋想嚇俾大家唞下氣都好啊！即係我都知道啲樂迷可能會哇，今次去溝渠唱會我好 surprise 啊，好驚喜啊，好 crazy 啊嗰個 arrangement。但係可能佢哋會覺得啊，我好期待下一隻。咁但係我覺得我又唔想係為咗取悦大家哦，因為我已經溝渠唱詠我 surprise 到大家，我一定要第二隻得哇！我一定要俾心機再加倍努力。咁我覺得始終做人啦，或者做音樂都要一個 break 俾自己嘅，即係唔代表話我唔努力去再去突破嘅，但係都要唞下氣嘅。我覺得即係經過咗，尤其是唔係淨係溝渠唱詠嘛，再之前有隻花心啦，跟住再之前有隻野木蘭喎。咁我覺得 在我情緒上面都需要沉淀一下，然后再去第三隻先至会是冇咁淡嘅一隻歌咯。三隻都一定是围绕住沟渠嘅。咁第一隻就是游水啦，就即係喺逆境之中都可以搵到一个生存的方法。咁第二隻就是讲我哋喺沟渠里面搵到一啲我哋遗忘咗嘅嘢或者唔想要嘅嘢。咁第三隻都可以讲少少嘅，即係因为我哋都冇讲过沟渠里面嗰种污糟嗰种伤害呀。是啦，咁第三隻我哋会写呢个方向咯。 呢首歌有冇帮你揾到啲乜嘢？ 我觉得唔系单系呢一隻歌嘅、我觉得有做呢、這个暗黑嘅系列咧，都俾我慢慢揾到一个自己一直冇去面对嘅一啲嘢咯。你知辉哥咧，其实同我合作咗好多个嘅，即系唔系净系而家，因为而家就系可能只都系佢，但系其实我好多嘅 hit 歌咧都系佢写，但系之前我真系冇乜同佢沟通。我记得同佢见面，即系未做呢个 project 之前见面，真系由我出道嗰阵时候，就系、是、我第一个监制 Leo 带我喺湾仔嘅呢、這个附近呢个酒店咧，就见住我出道，当时都系个即系。小妹妹咁样啦，咁嗰时就系食个面，食个面，食个 面 都得嘅， 记得就系沙爹牛面咯， 系多沙爹嘅咁，爽面咁， 系公仔面啊，唔系普通面嚟，系啦。咁倾个偈之后咧，大家系冇乜去沟通关于音乐上嘅嘢啦。咁直至到去翻呢个 project， 阿辉哥又好想啲歌系由我自己心里面出发嘅，咁所以之前一直都 email 啊咁去沟通，咁所以佢好似令。佢又好似俾咗一個位置我可以抒發啦、又俾咗個位置我將啲嘢可以擺喺我嘅歌曲裏面啦。呢個都係對於歌手嚟講一個祝福嚟嘅，我覺得我哋可以將自己的情緒，可能平時出去做訪問唔可以將一啲負面或者咩情緒帶出嚟，但係你可以擺喺啲歌度喎，我覺得。咁另外一個就係今次 MV 導演啦，都好多謝阿星啦，係啦，佢喺拍之前其實同我傾咗好多偈嘅，咁我又將我啲自己一啲心事啊，或者一啲好似好少同人講嘅，又會我會同佢 share 咯。咁所以喺個 MV 裏面，佢就幫助我去抌低咗真係一啲唔要嘅，因為你會睇到 MV 裏面其實有啲我係真係同嗰個心理醫生傾偈啦，咁有啲就係有聲音報啦，跟住又有最尾大嗌大叫啦。其實佢除了幫我拍 MV 之餘，他是有想其實他幫我去找個出口給我自己，他覺得我 是時候要 release 我自己。所以這個 MV 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 healing 的 MV， 不是只是一個拍給大家看那麼簡單。 你那時候感覺是怎樣？有沒有覺得哇，突然之間要在鏡頭前面這麼赤裸地去將自己裡面的東西拿出來，那時候感覺是怎樣？ 其實 我是不介意去赤裸去俾大家睇，但我唔知道我自己會唔會有一個點個自己束縛嘅事，因為始終係拍 MV 嘛，唔係屋企同自己啲 friend 傾偈啊嘛，我驚我自己做唔到啊，係啦，咁佢都好有心思，即係佢真係幫我揾咗一啲我舊時嘅啲相咧，佢係當日先俾我睇嘅，咁拍嘅時候望住嗰啲相同埋嗰啲 set 咧，咁同埋有一幕有個心理醫生坐咗對面，佢真係叫我。講一啲我想講嘅嘢，而佢我唔會收聲嘅，即我唔會錄低聲嘅，但你真係講你要講嘅嘢咯。而最後有一幕係有封信咧，我係會燒走嗰封信嘅。咁啊前一晚佢打俾我話，其實你真係可以將一啲你真實好唔想要嘅嘢寫喺封信度，然後真係燒走佢咯，唔係淨係for拍 MV 咁簡單。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MV 對我嚟講好真實咯，所有嘢。 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 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靠什么走动？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牵卷起暗黑，离合聚散，散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走祝福，就算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从不怕自己将谁人开，相信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拥抱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靠什么？ 因为我睇你 IG 你都有讲，其实曾经都有一个一段时间啦，好似即系越嚟越瘦啦，所以我都唔知道你边度仲有肉可以瘦啦。我从来见到佢都系咁瘦咁样啦， 都系羡慕啲 artist 好瘦咁样。咁但系你话即系可能对好多嘢都好失去兴趣，咁嗰阵时都有朋友建议你去睇医生嘅，咁但系你就即系想话系靠自己嗰样嘢，仲记唔记得嗰个过程系点样？ 有啊，嗰阵时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嘅，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冇乜嘢咯，我都行得就得咯，即系只不过。可能瘦啲啫，咁你都話我平時都唔瘦啦，都冇乜嘢嘅咁樣。但係而家回想翻咧，就真係有大差別嘅，因為嗰陣時係唔係好想見人啊。嗰陣時我唔中意唱歌噶，咁亦都係失聲嗰段時間嚟嘅。即係以前好中意唱歌，到我會聽到啲歌好中意，自己夜晚會開卡拉 OK 唱啊，或者自己會學嗰隻歌，但係我冇曬呢啲興趣咯，跟住。有人可能叫我一齊去同佢開 live 啊，其實正常嚟講應該好熱衷，好中意唱歌，但係我唔想出去咯，我唔想開咯，因為我覺得我唱出嚟，我覺得好似獻丑咁樣啊自己。咁真係有人叫我去，不如你要唔要試下去睇心理醫生啊？咁其實我都真係有考慮嘅，咁、但係最後我冇，係因為我媽咪之前即系生咗之后咧，佢都有产后抑郁症嘅。咁佢又同我讲，其实最后再睇完心理医生之后，最后嗰度力气咧，你都系 靠 翻自己拎翻出嚟嘅。佢唔系你啊嘛，佢只系开解你咁。所以慢慢俾咗时间啦，同埋慢慢自己打开咗自己嘅心扉。因为我之前嘅人就比较一啲负面嘅嘢咧，可能净系同妈咪讲咯。咁当我冇得同我媽咪講之後咧，我就揾唔到任何一個發泄嘅對象，即係唔係發泄嘅，即係傾訴嘅對象啦。咁我原來發現我係塞住咗咯，所有嘢。咁慢慢之後就多咗同唔同嘅朋友去傾偈啊，跟住我發現，咦，慢慢就好咗。所以真係唔可以 bottle up 自己咯。有啲鼓勵嘅説話，即係唔係話講，哎，你唔好傷心啦，你唔好咁大壓力啦，即係呢啲真係有啲唔係太大幫助嘅咁樣。咁但係可能佢會講，誒唔緊要啊，有啲咩事我都會喺你身邊㗎，你講我得㗎啦。其實呢樣嘢對我嚟講，哇係好大嘅精神上嘅支持咯。 咁而家其實Coco 三部曲啦，而家同我哋見面有兩部曲啦。咁樣話第三部曲大概幾時會同我哋見面咁樣？ 大概幾時啊？我下個禮拜六完就會話你。 Oh, OK。 好耐啊嘛，而嗰只歌咧都係一隻比較 groovy 少少嘅歌。 哦， 係啦，咁對於我嚟講有啲難度咯。係啊，因為即係好似要唱出嚟就唔難嘅，但係要唱出嗰個 groove 係同埋嗰份詞，哇！我都覺得喺嗰陣寫得好好。唉，好想同你哋分享，但係忍得住。 咪後啊，所以我決定而家完咗個訪問又聽。咁大家喺冇得聽咪後嘅時候，就聽住而家泳兒嘅呢首最新拍嚟作品啦。 真係好乞人憎嘅，好乞人憎嘅音樂節目主持。 咁噶啦，我哋 屌啲觀眾人。 係啊，咁啊，多謝泳兒 ，thank you，thank you。 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请救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如陪着我在考虑，一吻就吻在低温的考虑，愿未能未能高飞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再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喂唱喂， 泳兒嘅溝渠暢泳，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六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 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6宗本地个案中有13宗源头不明，其余13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包括2宗同中九龙干线工程相关，2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相关。石蔭村仁石樓3個單位合共有5名住客確診和1名住客初步陽性，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號雙數號碼樓宇再多一宗確診，有關樓宇由昨晚至今22個單位共57人已經被送往檢疫中心。石蔭村仁石樓有3個單位合共6人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全屬同一座向的09室單位，由於擔心有垂直傳播，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已經到場視察，表示有關單位分別來自14、16和26號的單位，當局巡查之後初步發現有部分單位內的喉管經過改動，外牆喉管情況不理想。袁國勇認為現時需要安排全座大廈09號單位的住戶撤離到檢疫中心。世卫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专家组成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之后，接受咽拭子同鼻同埋血清抗体两项的检测，并按规定接受14日隔离，期间会同中国专家以视像方式交流。世卫表示，1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组成员离境之前都通过病毒检测，但在新加坡再次检测的时候，其中2人未能够通过一项的抗体检测，要留在当地重新测试，其余13人已经抵达武汉。专家组预计在武汉逗留大约一个月，期间计划到访科研机构和医院，以及是华南海鲜市场。有随团的越南籍专家说，预期在中国调查期间有需要索取资料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期望此行找出病毒来源的细节或者新资讯，但不预期会得到所有的答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第三线有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碧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喺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亦都系车多。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喺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 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Misha，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佢哋依然都系咁中意玩，隔住个电话咧都可以笑到收唔到声。今次仲要呃女仔，到底我有冇俾佢哋呃到呢？ 我是 Misha 叶巧林，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林威，踏入2021年有乜嘢想同听众讲啊？ 呢啲麦蛋阿伯啲定 Rita？ 吓冇啦，讲完啦， 每朝八点开始嘛， 系咪噶？ 系啊。我用法文讲，晨光第一线每朝八点，如果想听多啲，记得留意啦。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威、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听多啲，知多啲。 Saturday Game On！ 诶，呢个嘢的神真系成日用嘅， 咁系咪喇叭？ 唔系， 独自享用嘅啫， 俾一啲电佢，佢只能够维持到几个钟头。 系啊系啊系， 两嚿嘢诶，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咪两。 系啦， 咁点解都估唔到？ 点样收音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咪就系。耳筒咯， 系咯， 咪就系无线耳筒咯，你估咁耐？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时今日，石一啖嘅意义好大噶。是以爱情中不同的疯狂迷恋状态为题，紧急防护罩一吻，病毒都不怕，都要亲近对方，够晒疯狂迷恋了吧？ 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作曲有 DJ 嘅 Harwin， 填词有林宝，编曲有 DJ David and Tony at the Lost Boys Production， 监制有 Harwin 阿添、关礼森。上榜三星期未跌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五位 ，DJ featuring Sophie 及防护罩一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One, two, three, four. Sorry, sorry,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Live band 头头先啊。好，再来。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全城点歌大行动，大家都可以参与一起点歌给我们今天的点歌对象听啦。 是啊，只要 我特登同你讲，我转咗支咪，你好嘢，有个声。 知咩叫灭声啊？我就系啦， 仲要现场灭俾你睇啊！咁样系啦，只要上去 Facebook 或者 IG 揾骚动音乐，就可以见到我哋咧已经出咗个 post 噶啦。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系 ICQ， 系啦，哇！好有回憶啊！我相信咧，好多年輕嘅聽眾朋友，你應該覺得自己參與唔到咧，唔緊要， 唔緊要啦， 係啦，你可以聽下我哋啲老人家係點樣同你一齊懷緬過去。 上套即係最緊一個，而家大家好活躍嘅社交媒體，講翻一啲古舊嘅嘢， 即係大家都進步緊嘅時候，我哋係要褪翻翻去。 同埋後生玩緊，如果 IG 嘅話，佢根本就冇機會玩 ICQ， 但我哋 IG 度問人哋 ICQ，、你明唔明嗰種衝突？ 嗱，但我覺得好嘅咧，就係咧，可能真係一啲即係衰啲講句，即係老餅嘅啦。我哋吸引咗好多同我哋一樣咧，有好多過往歷史感受嘅聽眾啊。今次即係除咗大家點歌之外啦，有啲人都分享咗佢哋喺 ICQ 上發生嘅故事，咁一間可以慢慢同大家分享。我覺得都真係好多都好搞笑下啦。 係啊，而講到 ICQ 咧，通常咧兩個問題 係 第一。你记唔记得自己 ICQ 嘅号码？我系记得嘅， 我系记，我谂我都记得，但我唔记得个密码咯。 哦， 系啦、 哦， 所以我 lock in 唔到啊你。 系啊，有啲听众都话自己记得嘅咁样。 系 第二样啦， 好多人背呢个咧，系背得流利过屋企电话嘅嗰、哦那个年代。 嗰时无端端多咗取人哋嘅电话号码，就背多一组嘢啊嘛。 系 第二样嘢，你知唔知其实 ICQ 嘅意思系乜嘢？ 咦？ 你有冇谂过？佢系谐音嚟嘅， 系咩？ 出得街嗱，咁因为 ICQ 本身呢个通讯软件咧就 系 以色列嘅， 系 咁，跟后屘俾美国公司收购咗啦。而 ICQ 咧，其实我根据上揾到嘅资料咧，系 I seek you。 哦， 咁你即系你知外国读英文会连埋 I seek you，I seek you， 系 咁你加少少口音咯，可能加以色列口音，我唔知啦。I seek you， 咁就变咗 I seek you 啦。 咦？原来即系可能 ICQ 创办人都好啱做骚动音乐、哦， 识字啊， 识字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好想知道究竟你啊同呢一个嘅通讯软件有咩回忆咧？ 系啦， 有冇啲咩故事？如果你个故事比较长，我哋可能会将佢拨落去呢个有谁冠名嗰度啦。你见我哋好环保嘅个人，最环保嘅音乐节目。 唔好浪费你哋嘅故事啊嘛，系咪先？ 啱嘅，系都真系嘅。咁但系你今日有咩想讲啊？想点歌俾 ICQ 或者你呢一段嘅童年回忆各样嘢咧，可以继续喺我哋骚动音乐 IG、Facebook 嗰留言嘅。咁至于我同阿琼啊，ICQ 有啲咩嘅感觉咧？ 系 我哋即将会揭晓啦，揭晓边个先啊？ 冇所谓啊， 揭我嘅先啦。 好啊， 亲爱嘅 ICQ， 你好。我仲记得识你嘅时候，我仲读紧小学，系经同学介绍之下知道有你嘅存在嘅。好快我哋嘅关系就变得密切啦，仲越嚟越 close 添。每日放学我最期待就系做晒功课之后可以揾你。细个嗰阵唔识得形容呢一种嘅感觉，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咧，我觉得用迷恋呢个字都唔太过分啦。啲人话。爱一个想一课，同你嘅相处令到我成长，仲学识更加多嘅嘢。例如系学识点样保护自己嘅私隐呢？我成日都会显示自己系 offline， 然之后静鸡鸡咁样去揾我想倾偈嘅人去 send message， 减少其他无谓人嘅骚扰啦。亦都系因为你，我同身边嘅人嘅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连老师啊都可以私底下倾偈添。我甚至透过你。在网络世界认识了一些陌生人，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会知道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可以这么直接这么简单，有时候一句 Hi 已经是最好的开场白了。不过你令我最怀念的一定是你的叫声了，那一句、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始终你是我遇上的第一个回忆，总是深刻啲嘅，唉，可惜嘅系，越讲我都越惭愧啊！我认我唔系一个好男仔，辜负咗你。细个贪新忘旧啦，容易受人影响啦，所以当个个都话你有新嘅监护人啦，就话你变晒啦，变得唔好，同以前唔同啦。而年轻嘅我，居然全盘接受晒你呢啲负面嘅批评，最后仲决定离开你，投向 MSN 嘅怀抱添。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年少的冲动，原谅我没好好地珍惜你啦。眨下眼，我现在都30岁了，我们成十几二十年没见，你过得好吗？如果有一日我再遇返你，你会不会仲嬲紧我呢？定是你已经找到一处好人家，好好咁样生活紧呢？若果未嘅话，我大胆咁问句啊，想唔想同我再续前缘啊？怀缅初恋嘅波成上。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细腻。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扬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揭示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揭示，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繁衍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任，其实繁衍了就来任由爱变恨是恶运， 听过有 Pandora 的这一首叫做《非理想爱人》，其实它真的好像我初恋一样，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你很咸湿，为 什么 连 ICQ 都不放过？ 不是，它那个声音真的很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这一声的，因为哦哦这一声就证明可能你想找的人或者他想找你的人出现了。 是啊，很怀念啊，当年扮 offline 然后周围 stalk 人呢，很开心啊这些。 不是，我想说波成真的很开心啊，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那么开心的。 走开啦，我看看究竟严琼有什么说话给 ICQ 啊。 我觉得呢就不是那么开心的故事了。 哦，听一下。 亲爱的 ICQ, 你好。你是一段我不想提起的往事。一想到要写信给你，那些年的黑历史又会浮上心头，因为我人生第一次表白就是用 ICQ。 在讲我第一次表白的故事之前，我反而想问一下你 ICQ 你怎么想？ 明明已经离开咗咁耐，点解突然之间又会俾众人怀念呢？你系觉得好得戚，定系你都觉得好悲哀啊？呢一班人类当时放弃咗你，去咗追求更加方便、更多功能嘅 MSN 啊、Sanga 之后开始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IG 等等嘅社交平台通讯软件，最后先发现，原来自己都只系想要一个唔会出卖个人资料、唔会偷听自己平时讲嘢之后再卖自己广告，可以方便找到朋友的工具啫。不过事实又可能不是这样，我们怀念你 ICQ， 除了刚才讲的原因之外，可能都是因为用你联络朋友的年代讲过的说话、找过的人，都是又快乐又纯真的回忆。现在多数都是老板要求我五分钟之内一定要回复他，还不可以已读不回。回忆起那些年，大概是中一的时候，在 ICQ 上面我是一个长期 online 又扮 offline 的人，即是 ICQ 的花花是不同颜色的，因为我不想跟其他人聊天，我知道自己唯一等待的就是那位男同学，当我见到他 online， 我就会即刻冲过去跟他聊天，甚至乎可以说是呃偈聊。当时我们真的很啱聊的，我们可以由下午六点聊到夜晚十二点都不舍得去睡。当时我真的跟我阿爸讲大话，说老师叫我们回家多点练下打字咁咯。于是我们就这样用 ICQ 聊了两个几月，直到有一日我忍不住问他，你不好奇为什么我成日都在 ICQ 上面扮 offline 的吗？他说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觉得自己型啩。之后我就讲了一句真是挺有型的说话去回复他，我不是觉得自己型啊，而是因为我只是想跟你聊天而已。最后点？最后这个男仔都开始在我面前扮有型，我再都看不到他 online， 他 ICQ 的花花永远都是红色。所以 ICQ 你的花花在我眼中都是一个挺暗暗的存在。如果你问我揀多次还会不会跟他讲话我扮 offline 的原因，我想未必，因为就算当多个人陪自己练下打字都好啊。一个连 IG 都未玩掂，现在就要开始挑战玩另外两个新 app 的老人家阿琼，劲上。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常地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世还做朋友。心的超能力， 常发现我的心计提早阻止，台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提示，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面出走，后面皮色演好友。 听完你嗰个古仔，再加埋林家谦呢只歌，有种震你心酸嘅感觉。 唔使噶，唔使噶，系啊，因为咧前几年啦，我再睇翻，即系喺佢嘅 Facebook 睇翻呢个男仔嘅相啊，嗯，我当时一定盲咗先会中意佢。之后我视力好翻啦，耶、yeah ！ 听过林家谦先帮到留一句话，喂，网上咪睇咗好多，哇，原来都勾起唔少人嘅故仔啊！ 冇错啊， 有一个我想讲好搞笑嘅喺 IG 嗰度，佢话咧嗰阵时同紧一啲即系几 friend 嘅朋友倾偈嚟嘅，咁啊本来咧准备约出嚟单独见面，然后有一日呢一个对方就问咗呢个听咗一个问题，就话有冇习惯失恋，然后佢答佢点解要习惯，对方就话咩啊，容祖儿新歌好好听噶咁 啊。这个好好笑，这个都是。咁之后咧，我哋 Facebook 个听众啦，咁佢就话叫佢唔好开佢名啦，系啦咁样。咁佢话咧，当年喺公司玩 IGQ 识咗两个男仔，咁佢就可以喺两个中拣啦。好叻咩？跟住佢话咧，佢就拣咗个已婚嘅都唔知。咁另一个咧，其实系比起呢个已婚嘅，对佢好好多，亦都关心佢好多。但系即系无奈何啦，即系可能即系你知女仔都有阵时会有一啲啊。盲中中揀錯咗咁樣，不過之後呢個好男人就失蹤咗啦。唔緊要啦，不過你估唔到 ICQ 原來咁多 function 㗎喎。 係㗎，同埋你可以搵到啲唔識嘅人㗎，即係是但打嗰啲 number 就我以前都會㗎，自己個 number 即係加十減十咁樣呢去搵一啲人叫做 hi 跟住傾偈。 我以前真係錯過咗好多嘢。 唔係啦，淨係想同你傾偈成為咗今嘅 hashtag， 我淨係想同你傾偈。 切，好叻咩？唔緊要。 但係今日梗係啊，係呢一首歌有聽眾提議嘅。我哋觉得好有嗰种年代感， 系 有嗰种怀缅过去嘅感觉， 同埋你用佢都系想同啲朋友保持联络啫。 Cookies， 记得当天一起唱着告别校园时，那些愉快动人琴声，形象走到面前，让我轻闭着眼睛，记住同学每张脸，这感觉。仿佛更新鲜，这天翻开这本纪念册，再想到你，小心用胶纸封了边，来让我更稀奇。若照片有日褪色，你在文字里给我好天气，应该也。 首啊 ，Cookies 嘅 Forever Friend 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同自己嘅朋友保持联络。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拜拜， 再见啦。